逍遥，跟在他身旁。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，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细细的皮鞭，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